我们面前好日子多大眼，祝爷平安平安，大吉大利中国年，咿呀咿呀咿呀咿呀。 叫我林克里莎，恭喜发财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年年如意。Selamat tahun baru Imlek。